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5度。不过今天白天偏北风比较明显，最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空气干燥，请各位注意防风防火。今天中午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2到5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5度，最小相对湿度1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3到0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1月30号11:33的26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听着这样的唱腔哈，心难免会飘到比较远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对呀，一听就很有少数民族风情。 对。歌甜，人美， 对，很热情。 服装沉， 还艳丽，走一步， 热情， 对， 漂亮哈。 嗯， 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贵州。 哎呀，大贵州，有茅台可以喝。 哇，有。 对呀。 有酒厂。 对，有茅台镇吗？ 工厂店。 对。 真的， 有工厂店。 那次我们大白不是去过吗？ 对呀，对呀，工厂店。 对，各种当地的小吃，目不暇接。 真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真是老朋友。 嗯。 老铁， 嗯。 怎样？ 来，这是我们一村网的掌门人、 创始人、 CEO 嘉瑞， 欢迎嘉瑞。 大家中午好。 瑞瑞有受量 啊！瑞瑞真的是一直都是在路上非常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嗯， 听说今年春节就是要去贵州去过年去了，带着大家去哈。 对， 已经 过大年， 过大年， 哎呀，真好，贵州过大年。 采集了非常多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信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 对，关于贵州的啊， 贵州咱去过几回，嘉瑞是第一次还是已经常去？ 已经 很多次了， 很多次了， 春夏秋冬都去过。 春夏秋冬都去过。 我 贵州的小山村本没有路，嘉瑞他们走的多了， 太平 了。 贵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适合去的地方， 是吧？到底贵州一年四季去的话，游客可以体会到不同的风景，到底是什么？ 是的， 我们的瑞瑞稍事休息十分钟，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一村网嘉瑞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啊，这年味啊是越来越浓了。 是的， 因为年越来越近了哈。 对， 春节到了，到南宫看花灯汉过大年。 哇哦，北京南宫旅游景区的新春灯会亮灯仪式近日开幕了。 剪彩， 好，剪彩，咔咔呀呀，你轻点剪啊。 你轻点， 你那个找对地方下剪子。 老久不剪。 好，本届灯会呢以来南宫看花灯过大年为主题，除了赏灯之外还加入了游乐和表演的项目。 是， 从2月16日每天17点30分开始，直到3月份结束， 战线拉得比较长 啊。对， 作为游客我们进入园区呢，可以欣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鹦鹉之王。 哎呀妈呀， 这个鹦鹉之王 啊， 会说话，能有很多的想法。 对，鹦鹉之王你好。 对，各种的嘴脸啊， 各种嘴脸。 灯会入口的路口啊，这个路上造型各异的灯光啊，流光溢彩了，交相辉映。火红的最重要的祈福长廊是灯会的起点。 我的天 哪， 真的，我最喜欢这种就是特别红的那种喜庆的灯笼。 试想一下，周陀那个把头梳的锃亮 啊， 哎，我许个愿望啊， 我把这个天灯放上。 非常和谐哈 啊。行，你许个愿望，默默的许愿， 默默许愿、 啊、对对对、春节期间呢，北京南宫旅游景区的五洲植物乐园内推出了看花灯过大年的新项目。 是， 新春前后直到元宵节，不仅可以游赏各种大型的精美花灯，还可以体验舞狮等地方传统民俗活动， 就是热闹、啊 对， 南宫灯会占地大概是有30,000余平方米，由150名中华非遗匠人 哦， 纯手工打造。 我的天哪， 纯手 工 的哈！从这个应该是从2017年6月份就开始准备了。 嗯， 5400余组造型各异的彩灯作品，自2017年夏天以来就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游客。 嗯， 新春佳节期间的南宫灯会，在非遗匠人传统工艺基础之上，还加入了现代唰唰唰唰唰克劳夫新点的光电 技术。哎呦我的天哪！克劳夫心底儿，你也是够了。克劳夫心底儿不是名模吗？世界名模。 菲林唰唰那么呢？ 啊、是是是，电影是都是那个加入了声光电的效果啊， 非常棒 啊，非常的绚烂啊。 过春节去南宫看看啊。 是的，这个红灯笼都插电了， 太棒了。 好， 第二个境外的事儿。 哦，关于境外，你看好多人就除了在境内过年，还得出去过年呢，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境外的新规， 怎么了？ 曲线啊，关于曲线的新规对你有影响吗？ 就是曲线金是吗？ 对， 哦， 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并不改变银行卡外汇管理基本框架和个人用汇政策，个人持卡境外消费不受影响。 哦、 那到底是什么影响呢？境外提取现金年度额度是10万元的人民币，可以满足持卡人在境外正常提取现金的需求。 哦，有一个限制哈，新年伊始。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银行卡境外大额提现的通知，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存钱的重要哈，这个临近春节假期，若有出国旅行的计划，消费购物时免不了需要现金。 对、 这个通知发布之后，会对个人境外取现有影响吗？根据一个大的规定，自今年1月起，个人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本人名下的银行卡含附属卡，比如说亲人朋友的啊， 对对对， 合计每个自然年度不得超过等值10万元人民币，将人民币卡、外币卡境外取现金每卡每日额度统一为等值 1万元人民币，每天1万元、 哦、啊，是这样的。对，那自2003年以来呢，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实施额度管理，也规定每卡每年不得超过10万元人民币。那为了防范违法分子持多家银行多张卡片大额提取现金从事违法活动，此次通知呢，将境外提取现金年度额度调整为每人每年不超过10万元的人民币。 有关的负责人出来说了哈， 嗯，他说什么了呢？ 通知不会影响个人持卡境外消费的， 嗯， 该花花啊，有目的的花啊， 也是。 目前银行卡已成为个人出境使用最主要的便利化支付工具，个人出境旅游、商务、留学所涉食宿行购等经常向下的交易哈、 嗯， 均可使用银行卡支付，且不占用个人便利年度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 哦， 通知主要是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量提取现金， 嗯、 大额的那种、 嗯， 并不改变银行卡外汇管理基本框架和个人用汇政策，个人持卡消费。不受影响啊， 是的， 现在不受影响啊。 咱们要是正常旅游都可以，谁一天提10000块钱？嗯、 对呀、 啊，对啊，你就不能提前换好吗？ 热恋呢、啊，可能 啊，热恋你刷信用卡也行啊， 就是啊， 对，而且我跟你说，在境外提取是要有很高的手续费的。 对对对， 对， 第三条哈。旅游过年成为热门、 嗯、 有一条信息要告诉各位朋友，越来越多酒店允许宠物入内、嗯、 带着自己的汪，对吧？ 有些朋友就对这条信息呢、嗯、就是持对立的态度哈。 是的、哦、我觉得那有可能他那不养宠物的客人、嗯、他就会可能会有一些反感， 我对宠物猫过敏、嗯、 啊，对 呀、 啊、那怎么办呢？这都是问题啊。 对， 虽然眼下春运还未开始，其实已经悄然的在进行当中了。 对， 但是呢1月10号和11号啊，就是记者走访了很多的位于上海和南通的一些这个携程的客服。 好的， 了解到说目前呢，旅客通过网络预订春运期间火车票和机票情形已经开始火爆、 哦、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统计发现呢，在各种订票方式当中选择手机支付排在首位啊。 嗯， 这个当然了，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去订票。2018年春运即将拉开序幕，返乡和旅游过年成为了两大热门主题、 嗯、 那记者采访了多位客服人员发现哈、啊、这个什么春运期间的机票、火车票、酒店门票等预订情况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 就是更有意思的一点是，由于不少朋友啊希望带着他们的宠萌们一起去旅行，眼下越来越多的酒店允许宠物入住。 嗯， 相关负责人说呢，酒店预订页面特别增加了一个选项， 哦， 允许携带宠物的标签。 嗯， 旅客可以很便捷的查询到国内允许宠物入住的酒店，是有这样一个政策哈。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是有了。 嗯， 如果相关的去运营这个政策，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呢，要稳定好住户的情绪。 对、 啊、 因为如果我建议把可以带宠物的和不可以带宠物的分开，哪怕是同一个酒店，它的那个房间也最好是稍微分开一下。 是的是的， 对。 来关注菲律宾的事儿啊，菲律宾现在越来越多人关注哈。 嗯， 长滩岛这个地方早就是网红了， 网红级别的。 这个菲律宾长滩岛外国游客量大概有105万， 嗯， 中国游客人数居第一位。 哇，首居第一，我的天哪，中国的游客简直太火爆了， 现在都不是 to be number one 了 啊，已经是 number one 啊，还真是。 嗯， 我们也不想老占据这个第一位的位置，对， 他们太弱呀， 啊，无人出其右啊，怎么办？ 太孤独， 对，独孤求败。好吧，这个是据菲律宾的一个公众微信号报道的。 是的， 中国第一次超过了这个其他国家，成为到菲律宾长滩岛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 厉害了！ 以往在长滩岛的外国游客当中呢，像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的数量一直是远超中国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我们第一位了哈， 我们第一位了。 回顾去年的数据哈、 嗯、 去年长滩岛的外国游客数量排名靠前的国家还包括像美国、 嗯、 马来西亚、 嗯、 英国、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俄罗斯和新加坡。 哦、 啊、 去年长滩岛接收的这个外国游客总量、 啊、 高达200.1974万人次， 我的天， 创了历史新高，那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16%。 哎， 对，那还有这个像这个西米沙烟、嗯、旅游局长卡多巴斯说了， 怎么说？ 说卡利伯国际机场和中国的8个机场都有直飞航班的。 哦、 随着游客不断的涌入，各种度假胜地、酒店、居民的建筑会层出不穷，人们越发注重岛上旅游发展的规范化。 这不是上一次我去过一次菲律宾吗？ 嗯， 但是不是去的长滩岛，是巴拉望。长滩岛的消费现在已经 起来了、 嗯、啊，也将会越来越高。大家都了解，去的人多了。 嗯， 商业力就越来越浓重哈。 那肯定的、啊、 希望大家去长滩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坐香蕉船这个事儿哈。 啊，是的， 很激烈哈。 啊， 天气呢是非常重要左右我们旅行的情绪和日程安排的哈。 嗯， 如果现在要去东京的话， 嗯， 这个大雪已经导致航班延误，大概有9000人在成田机场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我的天哪，那真难忘啊，睡着了 还不走 啊。是这个受大雪影响啊，日本成田机场从22日晚7点开始关闭了2条跑道，导致187架航班停航了。 是停航哈，这不是延误停航。 是的，是停航了， 不能飞了啊。 嗯，对，虽然23日凌晨0点过后重新启动了跑道，但是呢，据成田机场介绍说，有9000名乘客因为未能乘坐预定航班，或者航班到达后不能回家，不得不在机场度过一夜。 这个23号的早晨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 嗯， 在 我没出去挖掘。 对， 嗯， 在成田机场第一航站楼的到达大厅，乘客们疲惫地坐在地上，或者蜷缩在睡袋当中，等待航班出发及铁道运营的信息啊。 对，其实也很辛苦的啊。 当然了， 对， 揪心主要是。 是，仙台是一名计划前往夏威夷进行毕业旅行的女大学生说， 多好啊，嗯， 我铺着纸板睡了一夜。 嗯， 虽然没有就是想到会碰到这种事，但是航班已经确定下午出发了，所以还是一边期待一边忍耐着吧。 还有一名30左右的男子原来打算和家人一起去夏威夷，都要去夏威夷 啊，去夏威夷的航班停了。 对，但是他停非常冷，因为带着他的宝贝婴儿，所以改变想法回家了啊。虽然黑里但是没办法。 嗯，是一个山东移民过去的朋友。 黑里也没办法， 对，你够了 啊，baby累得慌哈。 哎，行了，卓团，你就不要这个 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希望大家呢维稳自己的情绪哈。 嗯， 也是希望好天气出行哈。今天我们的资讯汇报完毕，马上有请我们的老铁嘉瑞隆重登场， 欢迎老铁。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等到云都白了，等到美丽微风都带着醉意，等到花都开了，等到山顶红了，等到每颗星星都为你亮起。我在贵州等你啊，等你和我相遇，等待如此美的你。嘿，呀加 摩嘎，这歌呢我们的瑞瑞还真是挺熟悉的哈。这歌听过吧，瑞瑞？在 听过 是吧？特熟悉。 对对对， 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听过这首歌呢？ 这首歌现在可以当做贵州的一个名片了，旅游名片的一个歌曲。 哦，演唱歌手非常的帅气。 对， 对不对？ 叫张超。 这名儿超超 啊，超超， 哎，超超哈， 武力超超， 武力超超，对，嗯，我们要去贵州玩了哈。嘉瑞作为一村网的掌门人，他春夏秋冬四季都去过贵州，而且今年要带着大家去贵州过年哈。 嗯， 先说最近的这个季节，冬天贵州的感觉，因为你会布置一些活动啊，一些地点去当大家玩。这次如果真要去的话，我跟道道报了这个，去了。 嗯， 怎么展开我们冬季的贵州行啊？ 贵州一般有两条线， 嗯， 两条线，你看看， 嗯，前东南和前西南。 哎呦， 哟，哎呀，这是分东西两线， 对，分东西两 线，东部和 西部啊。对对对， 嗯，那前东南、前西南呢，它的风光还是不太一样。 嗯， 前西南是以山水为主， 嗯， 是吧？啊，前东就是山水代表就是黄果树瀑布 啊，养黄果树， 喀斯特地貌的， 喀斯特地貌。 对对对， 前西南就是以着重的民族风为主。不是，前东南是以着重的民族风为主， 哎， 前西南是以山水为主。 哦， 对， 不同风格， 不同风格。其实我是个人比较偏爱前东南的 这个人文风情， 嗯，人文风情， 因为 可以就是很多那种苗寨，然后很多少数民族在那儿，对吧？ 嗯， 特别质朴的 是吧？ 少数民族， 关键是他们服装非常的艳丽， 对，很漂亮。 对，离老远你就能听人知道有人来，身上的铃铛啊， 沙沙响啊。 他们脖子力都比较好， 对， 沉呢。 哎呀妈呀，挂全是大银的项圈。 冬天的时候，少数民族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啊？在他那边？ 从每年的咱们公历的12月开始，在贵州的那边就开始他们的苗年了。芦笙节呀、各种节日、喜庆啊，他们就是大街小巷跳舞唱歌啊。这少数民族的、对对， 他们真的是那个词载歌载舞， 对， 载歌载舞， 真是非常的。他们生活就到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从事这样一个行为， 没错， 才能来年更幸福哈。 对，那祈福嘛。 对， 对他们祈福活动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很有民族节日的那种感觉哈。对，那一到冬天，反正节日也多，然后呢，再赶上这个冬季那边冷吗？会也应该不会下雪吧？ 会担心天气的问题。贵州 那边的话，比如说其他的南方的话，冬季会暖和一些。还是可以的。只要别 热带植物不， 只要别下雨，就别下那种小绵绵细雨。 那阴冷啊。 对，就对，要冻雨嘛，那还是可以的。 冷冷的冰雨在。 对，冻雨。 真是。 但是北方人的这身行头去那边肯定没有问题。 对。穿着的话，那比如说咱们那穿一个羽绒服，轻薄羽绒服能够吗？在贵州， 我们去年春节去的就穿的轻薄羽绒服，然后到西江那边下雨的时候，又加了一件衣服里面，还是可以的。 对，哎，西江那边是不是有苗寨？ 对，西江苗寨。 哦，西江是个城市吗？还是说它在贵阳的？ 它是在凯里下面。 凯里，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好多地方地名咱都不知道。 说到苗寨啊，就是我们老去了解他们住的地方整个是什么样子哈。因为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看到少数民族，一般去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一点，了解了解他们的饮食、他们的日常的起居。我们游客能进入苗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跟他们吃吃饭、跳跳舞、唱唱歌，还是怎么样？还是住一晚在那儿？ 西江苗寨现在是贵州的，也是一个贵州一个名片。贵州几个名片，第一是黄果树的早期的网红，我说叫网红景区， 对对对， 就是《西游记》那会儿拍，就是在那黄果树里面的那个其中的一个景点拍的， 那个歌曲的 MV 的一幕， 对对对，网红景区最早的网红景区。现在还有两个网红景区，第一就是千江户苗寨，第二一个就是那个小七孔，大 小 七孔， 小七孔啊， 并没有茅台。 并没有 吧，茅台 已经是享誉国际了。 是， 对， 刚刚说的那个苗寨啊，是怎么个欣赏风格？咱们去看看的呢？ 苗寨现在是一个大的景区， 哎妈，大景区啊， 很大，所以说它现在是被誉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相对来说，你在苗寨里一定要住一晚上， 得住。 注意吧。 它会像丽江古城那样吗？就是还有它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还是说有那个苗族的林啊在那住？ 它是活着的古村落古寨，里面全都是原住民。 原住民， 对， 太棒了， 还挺好。 对对对，虽然说商业化，其实商业化对于咱们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好的。怎么说呢？你住在里面，你吃喝玩乐都 方便， 对对，都很方便。再加上它能亲近到什么程度呢？苗寨它有一个苗王。 苗王， 苗王，你都可以到苗王家里去看 苗王。 所以说他们 来来来，坐，sit down please， 坐哪？苗王是就是头呗， 对，他们的头， 对对对，苗寨寨主嘛， 大寨主， 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你可以清晨起来去爬一爬他的那个苗寨的山，然后尤其到晚上，他的苗寨他有甚至他的客栈有几百间、上千间的客栈全部都亮起来，非常漂亮。 还有客栈呢？ 对，那你住哪儿啊？ 得住 吧，是哈。 就这样的话，他的客栈他都可能都不够用， 真的。 对。 那个苗寨的风格，他们的建筑风格好像是那种木头做的， 以木头为主，以木头为主，然后它就依山而建，对，依山而建，然后全部都在山的两侧。 好想住这住啊，那苗寨感觉就是像个古城的感觉，挺大哈， 很大 很大。 我感觉就是推开那个苗寨客栈的门或者窗户，然后呢就能看到满山的翠绿， 可以的， 对， 是吧？因为贵州那边就是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 是你看看大。阔叶植物， 真好，真好。 对，遮天蔽日的。 苗寨的去看看。 对，苗寨一定要去。苗寨它的那个习俗一定要去那个体验一下，就长桌宴。 啊，长桌宴， 对。 啊，太棒了，简直，这是吃的部分。 对，长桌宴基本能吃到什么样当地的东西呢？ 首先，贵州最著名的酸汤鱼。 酸汤鱼， 它的主菜就是一个火锅式的酸汤鱼。 好极了。 对，然后再加上七七八八的凉菜、热菜，有十几道。啊，然后他的桌子都是拼凑起来，很长。 长桌宴嘛。 对对对，然后坐在小板凳上。 哦， 那可以换地方吗？这个这边吃完了，然后换到这儿， 就 可以 串桌嘛，啊、对吧？ 对。 但是你一个桌子的菜都是几乎都是一样的， 类似嘛， 类似的嘛。 啊、 是这样，它是每一个做很多份儿，然后摆在那儿嘛。 对， 啊、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它不是有那个吉尼斯记录嘛？ 哦， 千人宴呀、啊，长桌宴呀、啊。 哦， 这是个很有仪式感的行为啊！ 仪式感，对， 吃多长时间？从早吃到晚，还是从中吃到晚，还是从下午？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用晚餐。 晚餐， 晚餐就是游客去那儿的时候，其实包括他们本地人啊，也是拿这个就是一道，就是 佳节的时候， 佳节的时候啊，然后嫁闺女的时候啊，然后 重要的日子， 对，生娃的时候啊，这种重要的日子，祈福的日子，大家。就是亲戚都会在一个长桌上， 嗯、 哇，长桌 团圆呢、啊。 要是一家几十口子， 那 不在长桌吗？ 对 呀、 啊，那就很多，得用五六桌吧，这样 人丁兴旺嘛，这样。 对对对，然后来从早晨从头一天晚上就开始 准备啊， 对，来给我炖十条鱼。 晚上基本持续到什么时候？长桌宴就看心情。 长桌宴的一个最重要的仪式是喝酒。 对，得有酒。哦。 那他们喝的是茅台面？ 少数民族地他是喝的当地的米酒。 米酒。 米酒。 少数民族地区最重要的就是除了这个歌舞、载歌载舞以外，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助兴。 助兴的。 哦。 哇，简直是太好了。 他的那个酒，咱们在电视上看见过。 嗯。 就是一个人坐在中间。 嗯。 啊。然后他有桌长吗或者什么的，然后两边的人苗族的姑娘给你灌酒 啊、哦、 这个酒碗是一个小坛子似的，然后带着一个壶的嘴儿、 哎、 哦，我懂了， 一个一高一节一高一节的，最多的不是得有一个99碗的那种、 哦、 那个比较有意思，中间有一个人喝，然后他跟你唱歌助兴，然后歌词内容也很有意思， 嗯， 有一句话就是管你会喝不会喝你也得喝， 哎呀 我的天哪，你就喝吧。 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成为站在桌子上那个人 那得是有一定威望的吧， 对吧，他是有一定的、那个、 姑娘们会找男士喝的比较多，女士、 哦、 就一带而过、 哦、 然后他就是也比较有意思是要看上某一位男士、 哦、 啊，看上某一位男士除了喝酒以外他还可以给你加一块肉， 嗯 啊，挑逗你 啊， 在你嘴边 互动， 对，在你嘴边，让你吃似吃非吃似吃你又吃不着的样子。 啊、动物园的喂动物的 喂动物的方式， 就比较有意思啊，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生动， 所以一定要体验这种当地的民俗。而且非常非常真实， 把夹一块红烧肉，把那个瘦的给我去掉，把肥的夹过来， 哎，挺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对，哎呀，好有那个当地的感觉哈。 嗯， 如果有幸被选为那个，其实上那个桌的喝酒的男士，应该是挺棒的一个男士。那个为什么选你呢？对不对？ 然后结果选一个特别孱弱，我不能喝。 希望大家迅速融入苗寨当地的生活哈。 嗯， 贵州除了苗寨，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冬天其实也不冷，一年四季如春，都非常棒的绿色映入眼帘哈。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流转 ，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灯光一亮，苗寨的歌舞一起， 酒一喝， 整个人就醉倒了。 哎，对， 拖出去， 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呢。 哎。 你起来， 哎，扒了一下， 我们关门了， 拖出去，下一个。 胡烧肉还够我瘦的吧？哈哈。那个，其实行程当中有很多精彩的亮点哈。瑞瑞，你可以再给我们介绍详细一点哈。 对， 你把最重要的跟我们来说说哈。 对，这个行程，你们的 盘点盘点，对对对，什么感觉？还有什么？ 除了苗寨以外，刚才讲的几个名片嘛， 嗯， 小七孔，大小七孔， 对， 大七孔在贵州的荔波。 荔波 这名， 荔波呢是一个被国际称为是地球上的绿宝石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的天哪，绿宝石呢， 特别的美。为什么说绿宝石呢？首先它的植物翠绿色的， 绿色的， 它的水，它的 绿色的， 也是绿色和蓝色的， 清冽。 哇，天哪，绿色和蓝色，这多么的，这不是孔雀吗？孔雀配色， 对，甘甜的感觉， 对，特别特别的美。然后大小七孔，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照片啊，七孔桥底下一汪的蓝水。 哎呦我的，大家赶紧搜搜七孔桥底下一汪蓝水啊， 这绝对是太美了。 春夏的秋的时候，漂亮的不行不行了啊。 它的这个水的颜色啊，根据季节不同有变 换， 因为本来可能我个人认为它可能矿物质不同，包括季节的水量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我们去年春节去的时候，冬季我觉得水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游人比较少，并且它那个桥上的那个走来走去的人比较少嘛，你就特别适合拍照 啊。对， 如果那会儿你穿一个民族风，或者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打一个纸伞在那拍照，哇塞，太美了！ 可以， 我的天哪！ 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我穿个翠绿的汉服，对，我穿个绿色的往那一站， 你穿红色的， 对，然后再 红色 红色的，对对对，然后再打个油纸伞，打个那个也是红色的或者白的，哇，这种撞色。哎，简直太美了！ 哎，这个就是，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妆也很重要，对不对？ 我再拿一把狗尾巴草吧， 也可以不要脸，就要颜色。 我把脸挡住。 练下红唇，练下红唇。 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掉脚底了，哎呀！水还挺凉，反正是拍照不用抠景，非常漂亮哈， 真美。 大小七孔， 对，一定要穿汉服。 对，汉服，汉服。 所以说这个，因为在这个季节，我就介绍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到夏季，或者是夏季可能是雨水量比较大， 分配 春季或者秋季去到它那个下面呢有一个茂兰景区， 茂兰 原始森林地貌的， 哦， 还可以在里面做那类似于这种野外生存和生那个穿越， 哦， 也是比较好。 哇， 春天的时候、夏天 的 时候都可以去，秋天的时候都行。 哦，夏天可能雨季就比较多一点。 对，我喜欢春天， 春天花未开。 万物复苏嘛，肯定就是绿色的更甚。 对对对， 春天的贵州得美成什么样？我得想象一下啊。 尤其春天的贵州，那么咱们就说春天的贵州，咱们说到西南了。西南因为春天的贵州在兴义那边，万峰林嘛。万峰林挨着哪儿呢？就是云南的罗平。 罗平油菜花。 所以说，是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油菜花开的最早的地方。 是是。 哦， 这暖的早，是那意思吗？ 又有绿又有黄。 好看， 你看这个时候你就不管穿什么颜色 都好 看， 都好看，都是亮的颜色嘛。 对啊， 对，这就是黔西南的风景。那么它这个田有就是那种花田，是那种类似于八卦田， 哎呦，还八卦 田 呢， 是八卦形状的。 哇， 花田里犯了错。 对呀，哎，这样等会儿啊，你把那个航拍机架上去，你看我这个角度架的是八卦的吗？歪没歪？ 没没，挺圆的啊。 行行啊， 左右逢源啊。 哎呀，缺个点儿。 说到那个航拍，景区不会限制什么大疆啥的起飞吧？应该不会限制吧？ 还好， 也还行哈。 还好，对，除了北京限制比较多以外，其他地方还好。 对对对，那就可以去使用这个设施。 对对对 对，再加上它在一个稻田里头，你在半山腰的时候，你去看， 哇， 矗立了很多类似于从远处看像小窝头一样的那种。 诶， 枫山枫，然后山枫又是翠绿色的， 哎呦， 大概有几百个，甚至 好可爱， 几亿年形成的这么一个地貌， 几百个， 哇，很美很美， 好漂亮， 对，一个一个就是小山峰嘛， 对对对， 特别的萌， 与大自然就是那种鼓起的大自然的神奇， 是是， 对，像蘑菇又像小山峰那种感觉，草莓那种感觉，绿色的， 对，然后里面有村寨，然后你要到炊烟升起的时候，你再拍一张大片，哇。就随手拍了， 得去得去 得去得去啊！ 相机都能拍出来，手机都能拍出来， 对对 对啊！就随便一拍，那这根本就一不用抠景，二不用 PS 滤镜。 孩子和老人去的多吗？就是贵州 很多呀， 很多是吧？ 因为相对休闲， 对， 贵州咱们没有特别没有往特别深度的那种徒步的方向走的，就是还是比较休闲的。 老人 对 老人一般去的话，有没有什么限制？没有哈，就去就完了呗。 老人孩子都就别孩子别不要太小 哦，对 对对啊。然后那个，但是就贵州就是说吃的。因为它是以酸辣为主， 哦对哦、 这个就提前注意一下，酸辣为主。 对，有的老人他可能胃受不了，孩子也不行，他这个刺激性还是比较强的。 可以 是， 就我们这个家人真的是实诚啊， 对、 这都跟大家说， 胃酸是的， 对对对，事实。对， 刚才说他们那里面是加了折耳根的， 对， 就是鱼腥草，因为那个东西去火，要是你长期这个吃酸辣的，要不去火的话，很容易就上火了。 是的， 对，因为他在那个地点的话，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 他必然要吃一些东西适应当地的气候。 是的。 除了住在苗寨的话，其实景区附近啊什么的也会有很多选择哈，酒店啥的 也会有很多选择。但是如果要去到西疆的话， 西疆 苗寨一定要住在苗寨里面， 你得感受 到，一定要去到苗寨。 然后坐如果在万峰，就是西南的万峰林啊，那个格图河那一带啊，他们就是你住在村寨里就好了。 村里头， 对，爸爸去哪儿五不是在那儿拍的吗？ 哦， 就有一个贵州取景，对， 都五了，最新一季那个是不是？ 对，谁 ？Jasper， 哦 ，Jasper， 小村， 对 对，小村沟， 在贵州的万峰林下面 那 个村寨， 哦， 取的景非常质朴的。 我个人特别想就是在泥巴里追逐，我不是那个 泥巴里追逐， 对，就在泥巴泥浆里， 可以可以， 就特别 泥浆浴，就是可能一开始哎呀蹦到了泥会觉得 哎呀一开始都拘着，最后谁脏谁才好呢？ 对呀，大。 对， 这个是可以的， 有吧？ 因为他们会有体验项目，就是说你可以下河摸鱼，下田稻田摸鱼。 哦， 稻田里面还有鱼呢？ 有啊， 哎我的天啊！ 泥鳅圣满地 啊，你 有什么都有， 什 么都有，小鱼对，哦， 就体验嘛， 小孩也可以。 我以为能抓到那个鲫鱼那么大的， 哎呀， 有叉叉秧什么的，体验体验哈， 对， 农家生活 抓到呢。 村寨和苗寨感觉还不太一样吗？ 不太一样， 是吧？村支书他们风格不太一样， 他村寨是。西南是以布依族 哦， 布依族，族民族不一样， 对对。 然后东南是 苗族、侗族， 所以是两个不一样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水族啊，包括瑶族啊，这都是属于偏小的。主要大的民族主要是苗族、侗族、布依族。 布依族有什么不同的？跟苗族在就是节庆或者招待， 我感觉没有那么花哨穿着， 哦， 就是 朴素一点， 饰品没有那么多， 对，就是江南布依的风格。 我刚看那个苗族的那个姑娘们，那头饰戴的，银的吧？ 银的， 那个纯银的，可漂亮了， 可大了。 但是他们也不是天天那样穿 啊， 人家节庆时候才这么穿。 哦， 他平时的时候 也戴遮阳帽，也戴那个什么， 也戴那些东西。但是他是以服饰去区分的。 哦， 有时候你苗族和侗族你分不清楚。 嗯， 但是他是以他有苗绣，有侗绣。 哦， 当地人是能看出来的， 苗绣、侗绣， 对，并且侗族他的衣服，我感觉是那种穿起来像，有点像半亮片的那种侗布，有咖啡色的、深颜色的 鱼鳞 啊， 鱼鳞， 它是比如说深色咖啡色的，有点反亮的那种， 反亮那种， 但是他们是特色的，他们自己的那种服装， 侗族， 真不错，哎，那他们不会穿，就是像咱们平时穿的这种，他们也会穿， 平常也会穿的，他们 比较少，如果是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比如说。 哦， 像那个就是那个凯里往下里边的苗寨比较多，他们全部都是苗人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穿的是基本都是少数民族的衣服了。 嗯， 啊，你走到哪儿就很 统一， 统一，对 对，在贵阳就可能是汉， 贵阳都是汉化的， 是， 随便穿了，哎，这个还是挺好的，就一个省可以融合这么多的 好声音都聚集地嘛，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互通有无，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布依族刚刚道士说的一个品牌嘛，就是非常的就是能很简单朴素又很直接哈。 对， 苗寨我觉得从头饰啊，从服装来说，反正是非常热情。 嗯， 布依族会也是很热情的， 也很 招待咱们游客或者咱们去那儿住的村寨的话，也是长桌宴吗？还是在室内室外那种？ 啊，它其实就是有什么那个五彩米饭呀， 啊，五彩米饭， 五彩米饭 是有寓意吉祥啊。他可能就没有长桌宴了 哦，那种风格哈， 对，另外一种风格， 也是在这个庆祝融入当中，是吧？说到贵州，其实很多朋友对贵州的那个酒文化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那口酱香型的味道哈。那次大白也来节目当中分享，有贵州的那种茅台的酒厂，有一条长长的 道路 那个道路，那是茅台镇的一个入口。 对对对、 啊， 我们会有机会去那玩吗？就是你自己去过那块吗？ 我自己去过， 去过 是吧？咱们要去过大年的话，少数就是往少数民族地 了解了解。平常日子，比如春天，都可以去那边感受感受、 那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真的是十里飘着香就去了，是吧？能闻到味。 当地的人，反正我知道贵阳，除了茅台，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普通的那种宴请的话，他可能喝的喜酒。也比较多， 喜酒 是酱香型的 哦， 就是都是茅台镇出来的 酱香味儿的， 不一定是咱们那个茅台， 嗯 不错、 当地人反正是酒文化，因为贵州是酒文化比较那个比较那个对酒文化比较重，然后并且他的少数民族。他可能就不喝这些了，他喝了当地的酿， 他们自己 酿造 的 酒， 对、那他们那个酒劲儿可能更大， 是 对贵州人是不是酒量都非常好， 很能喝， 我的天哪， 他们习惯这种饮料的这样一个刺、对身体的一个适应度，对吧？他觉得这个挺好的呀，对吧？ 喝酒如饮水， 对呀、但是如果第一次喝米酒，提醒大家，我是喝过米酒的，尝上去呢，它不辣口， 甜甜的， 甜甜的，没有什么劲儿，这没什么嘛，对吧？ 那个劲儿后劲儿大， 对，只要是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就是反正是出去一见那个。自然的空气或者什么就会容易晕，就会晕得很厉害、啊， 对，就直接倒了， 小心小心哈、对，就那个说说那个吃完了之后是住完了就是购买娱乐景色的东西哈、那作为一个旅行来说的话，在贵州或者贵阳这些地方有没有现代的街区供大家去游览玩耍的地方？ 贵阳应该 有 很多有 吧。 贵阳最有名的就是到了贵阳，很多人说我基本上贵阳是中转站。我从贵阳去到西南，就去到那个黄果树往安顺那边走，然后或者我去凯里或者去荔波往东南走。那么贵阳实际上是一个它的城市的名片有两个。第一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那个黔灵山公园。那个对它那个是一个算是四 A 还是五 A 的景区吧，门票非常便宜，10块钱左右。 哇， 也是说当地的类似于咱们北京有去景山，咱们去景山跳舞，当地很多居民去那玩的， 懂了。 对，要还有一个山城，山城它的空气非常好，放氧离子非常高，那公园里头也很好玩，有什么猕猴啊，自己对 动物， 对，然后小动物园啊， 自己喂的， 有游乐场吗？应该也有吧， 里面有小动物园，还有小的那种缆车可以上去， 坐缆车可以去， 所以说是很多人，比如说先到贵阳，到贵阳什么玩的，那么黔灵山公园是一个，第二个贾秀楼。 贾秀楼， 贾秀楼是，对，贾秀楼它也是明代的一个建筑，明代一个建筑，那会儿这也是一个贵阳的地标吧，去那儿它因为对建筑这块我没有特别研究，它也是比较从建筑史上应该比较有名的， 是的， 其实我们每天 驻守边关的人 会在节目当中，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问问大家去没去过贵州贵阳啊，大家有些反馈哈，走几个啊， 来走几个啊，一个是摄影人啊，我们听听摄影人的 眼光啊， 对，游走旅行的摄影人，来贵州旅游一定不错过的节目就是得看这个多彩贵州风，说这个表演啊是贵州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展演，全方位展现了贵州的人文和旅游，是一部很好的文化大餐。对，通过这个表演可以简单了解到贵州一些民俗文化。 哇，多民族在舞台上各种比拼， 对呀，各种尬舞， 我的漂 亮，对，一起跳， 对吧？非常非常好哈，这是摄影人眼中的贵州， 是。 这个名儿起的战龙有天， 哎呦， 应该喜欢那个什么吴京一系列的戏哈。他说贵州旅行青岩古镇， 哎， 青岩 好像也很， 他不在江南也不在云南，而在贵阳市花溪区的境内一个地方，淳朴自然，鸡犬相闻，一派祥和。告诉老铁们，它是美国 CNN 评选出的中国最美30个景点之一。在这个地方，你会感觉一天很长很长很长，吃不完的美食，走不完的老街，有喝不完的好茶。这个地方的生活无关忙碌，这里的旅行也不仅仅是匆忙打卡逛景点。 哎，这个好棒啊！青岩古镇， 老街 非常好。我们这个要去到这个地方， 青岩古镇， 它里面有很多小的，因为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其实都是手艺人。 匠人 对吧？都是匠人， 高手都在民间。 他们那边也有很多这种铺子，也很好，吃的也非常好。 哎，青岩古镇，它就是也是一个那个， 去过吧？ 像小镇里面，好像就一个区域那样的吗？ 它也是一个，它也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活着的古镇。所以说，你到南方有很多都是 都是有那个原住民的， 嗯， 你就感觉每天一定要清晨和夜晚都要看 人最原始的时候， 最原始的时候， 哦， 人最少的时候， 哦， 有的是那个开始摘招牌， 嗯， 有的那个 开始挂招牌， 对，挂招牌， 嗯， 摄影人，咱们说摄影人啊， 嗯， 然后有炊烟，开始做早饭， 嗯，哇， 大妈开始挑担子，开始那个古镇的那个石板路上走， 生活的一天开始了， 哎呦，真是。这个就是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对， 是 对，嗯。那看来这个青年古镇它没有什么那些商业化的，比如说啊，我开个什么小咖啡店、小咖啡馆啊， 也 有， 但是它， 哦， 但是很多人去的比较少。 哦， 它不是重头戏， 它不是重头戏，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旅游团他是不会去这个地方。首先， 哎， 啊，青年古镇， 啊，常规旅游团不会去。 嗯， 第二一个，那个自由行就是自助的人， 嗯嗯嗯， 也不会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们都去大的景区，肯定是要去大景区的。 那 贵州的景区都比较分散， 哦， 嗯， 都还挺远的 啊， 嗯嗯。 你看，刚咱们看到说那贵州有茅台呀， 嗯， 有西南呀，东南呀， 嗯， 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风貌嘛，所以大家可能就忽略这种。嗯， 啊，像青岩它毕竟是在贵阳市区里面， 是 它 在它在外面，但是离很近很近， 啊， 其实去贵州有很多的理由哈， 嗯， 有热情的冬季，欢乐洗地，过苗年，刚刚说过了哈， 嗯嗯嗯， 还有那个梵净山， 梵净山 对吧， 啊，梵净山就是 圣洁的梵天净土， 对， 哦， 对，前金丝猴嘛。 哦，这个地方香火是那种感觉的，还是什么样？就是一座山，有没有寺院？就梵净山， 有 寺院， 对对对，它是， 哦， 然后最著名的梵净山就是前金丝猴。 哦，前金丝猴， 梵净山也是很美的一个地方，绿植绿化的都特别好。然后像这个，很多人说有古镇嘛，除了青岩古镇，还有镇远古镇。 镇远古镇， 对，镇远也是在那个它的周边嘛，贵阳的周边。 镇远古镇它被称为一个八卦镇， 八卦镇， 哦， 对。 哦， 哎呀，好神奇， 好神奇啊！ 这是也是航海，你那个我看看这个布局， 叫八卦的， 对， 为什么？ 它也是明代的一个古镇， 哦， 所以说就是过去的人很信风水， 对， 他就会把这个村落呀， 嗯， 包括古镇呀，都做成八卦太极八卦似的。他为什么说八卦镇呢？镇远古镇，你一般的人去游览的时候， 嗯， 或者走的时候，他你就感觉是一条街两条街就回来了， 嗯， 但它实际上它的精华都藏在里面， 哦， 它从一个那个就是它相当于是往山上走的。这么一个八卦图， 嗯嗯， 然后你并且在那边镇远， 哦， 那边应该还有一个是秦代还是什么的长城的遗址， 哦， 非常 古代长城， 对，所以说关于镇远来说呢，春节呢先不建议去，它那边很多东西在修缮， 哦， 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镇远，去年是去的镇远， 嗯嗯， 它被已经申请为五 A 级景区了， 嗯 啊，所以说它那个。春节都在修缮， 嗯， 去了 完善嘛， 对 对 对， 你们开春的时候 修补， 对， 等开了春或者五六月份再去吧。 是， 嗯，对， 冬季贵阳、贵州还可以泡温泉，是不是？ 还可以泡温泉， 洗温泉 是没有问题。 哇， 我的天， 还有温泉呢。 但是贵阳就是贵州呢，这个地方，要去三四次，我觉得。 哦， 每次都去不同的方向， 三四回， 嗯， 对，至少要去三四回， 因为太分散了， 太分散了。 对 啊，我听的就是还是非常有这种萌动感觉的 啊。对你，你又萌动了，你想去哪儿啊？ 好久没见瑞瑞了，打着我家瑞五啊，我怎么样？我没有什么变化吧，瑞瑞啊？ 挺好的， 挺好的，你也好好的啊。我想问怎么去贵州，我也没去过呢， 坐 车呀、高铁、开车是不都行？ 一般情况就是飞机。或者是， 哦， 飞 过去， 高铁都可以到贵阳做中转， 嗯， 然后有的就是客人就是自由行的时候呢， 嗯， 他就是 自己到达， 那就是比如说去凯里或哪儿，你就从贵阳再买个高铁， 哦， 或者直接坐到凯里也是可以的。 那， 嗯， 就高铁几个小时大概能到？从北京， 哎，有点稍微有点远， 远。 因为那趟 是从北京到贵阳吗？高铁？ 他那趟车是北京到云南到昆明， 哦， 经过，所以说。云贵高原嘛， 嗯， 它离是云南是比较近的， 嗯， 啊， 嗯， 大概得有八九个小时吧， 八九个小时，飞机呢？飞机？ 飞机三个小时吧。 飞机好，飞机 快。我觉得还是飞机 开车有点远了，开车哈。 对，有点远。 你如果要开车，你有时间行，你自驾过去。 对 对 对，飞机最主要的方式哈。 对对。 嗯，贵州呢，一年四季，其实我觉得夏天贵州的感觉是不是也不用那么热吧？夏天会很热吗？ 还好， 还行哈。 很多说是四川人 哦， 到贵州去避暑。 哦， 四川夏天是 够热，四川太热了， 对 对，因为四川是盆地， 对， 如果这么当地人这么说的话，那他肯定没有那么热。 对， 哦、对 你想四川像成都，可能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30多度， 很热 啊。 它那个热是 重庆那边 还都是辣的，你想想、 啊、 对吧？对、 嗯， 虽然我们那边贵州是酸辣，嗯、但是我们酸辣不是那种那种辣，对不对？酸辣的，对。 但是他们都需要吃辣，因为他们那湿气都重。 湿气对对 对, 对，是的。 那辣椒非常好吃， 嗯， 我再推荐一款， 好， 就是黄果树，不在安顺地区嘛？ 嗯， 安顺地区它有一个叫断桥鱼。 断桥鱼， 断桥青椒鱼 有 啊，那个是我品尝过的、 嗯、 就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就是从口味上 嗯 符合我，比酸汤鱼还要好吃。 是吗？ 它是因为我喜欢吃辣嘛、 哦、 它是用小青椒，当年绿的小青椒、 啊、 然后红椒先炒， 红绿相间、 啊、对，红绿相间，颜色就很漂亮了、 嗯、 味道香气也非常好。然后它的鱼呢一般都准备两种、 哦、 一种是黄辣丁， 黄辣丁、嗯、哦， 对，再一种鲶鱼。 哎呀 啊，这个最后炒完了以后再做，再把这鱼放进去， 嗯， 然后里面有 小的番茄呀，包括一些佐料啊， 还挺多， 这一锅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它这一锅你点完一锅以后，它还会给你上配菜， 嗯， 炸的一些主食啊、 哦、 那个洋鱼片啊、 嗯嗯嗯、 然后花生米啊、 哎、 再加上一些涮的菜， 嗯， 非常美。 哎呦 太好了，这是大中午的， 来点酒，来点酒， 哎呀，来点米饭泡点， 整哎呀，整 太好吃了 啊，累套不容易啊， 啊，真是，我觉得听就是尤其大中午的，大家不知道吃饭了没有，但听完这个描述我觉得哦，赶紧去 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我们胃胃打开啊。 对， 贵州过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哈，因为少数民族在那边等着咱们呢， 对 对， 很热情 啊。 哎呀，这说的让我们特别想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 向往。 还没说黄果树呢，时间的关系，黄果树、 嗯、 冬天水也很丰沛，是不是 一样的、 啊、扑面湿湿的、 嗯、 对不对？ 对，简单说两句啊， 嗯， 黄果树一定不要打卡，就是说很多人什么意思，不要打卡式旅游，很多人就看一个大瀑布， 没了， 觉得这就是黄果树瀑布了。 嗯， 但是它实际上有三个景区，就里面有三个小景区、 哦、 你的一张票是可以去三个的。 哦， 对，你有一个大瀑布，有一个陡坡塘，就我刚才说的那西游记彩西游记、 嗯、 那一幕， 对，那一幕那个四个人哇在那走过去的那瀑布的那个、 哦、陡坡塘， 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叫天星桥的一个景区， 天星桥， 那里头呢是你进去以后有山山水水、 哦、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银链坠潭的这么一个景色。 哎呀妈，银链坠潭， 就感觉 多美啊， 上万条水流、 嗯、 再往一个下面流、 嗯、 哇，超级美， 好漂亮。 对，一定要去，所以那个地儿至少一天，要待一天。 巨大大中小玉盘落下去、嗯、 啊，真的大中小玉盘。 时间的关系， 嗯， 感谢嘉瑞分享贵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 谢谢谢谢我们的老铁，谢谢瑞瑞， 大家有机会去贵州玩去吧哈， 嗯， 春夏秋冬多去几次啊， 嗯，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黄果树瀑布见，好朋友们啊， 好。 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